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94集《隐瞒》一。沈庙离开定京城已经有月余了，不知道瑞王的迎亲车马队如今走到了哪儿，总归也是追也追不上的。这一月余，定京城里有关那场十里红妆盛世花嫁的话头还没有停歇，酒楼里说书人说起那一日瑞王娶妃的盛况，依旧是宾客满座，说书人说得摇头晃脑，宾客听得感同身受。毕竟那样豪气的手笔却也不是人人都出得起的。在沈庙摇身一变成为瑞王妃，随着瑞王远嫁大梁后，定京城里出现了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在定京城里开了许多年的风仙当铺突然关门了，一夜间从掌柜的到伙计都人去楼空，风仙当铺的那几栋铺子和楼宇都以低价卖给了别人。听闻风仙当铺的掌柜家中出了点急事，需要银子救急，所以才突然离开的。这未免令人有些唏嘘。虽然风仙当铺做的生意都很珍惜，来当东西或者是买东西的都非富即贵，寻常人来不起，可是到底也在这里做了这么多年，突然离开还有些令人不习惯。也是在这改换主人之后，百姓们才发现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人见过风仙当铺的掌柜长得是什么模样。第二件事情就是威武大将军沈信在自家嫡女嫁人之后升官了，被升成了军政，掌管着整个皇朝的御林军。表面是升官，实则却不然。首先，军政只有调令之权，却无练兵之权，不过是个空壳子的闲职。虽然俸禄比将军优厚，可谁是拿着俸禄过日子的呢？再则，沈信一直练的都是沈家军，沈家军才是他的亲兵，突然换了御林军，御林军是文惠帝的人，沈信真的能调动得了？恐怕不然。于是有眼睛有脑子的人都晓得了，文惠帝这是防着沈信呢。沈庙嫁到了大梁，沈信又是一个疼爱嫡女的性子，大梁如今和名气关系这么微妙，若是沈信偏爱女儿，暗中投靠大梁，对名棋做出什么不好的事，那可就糟了。虽然沈信在名棋做了这么多年大将军，忠心天地可见，可自古帝王多疑，谁叫他是臣子，别人是君主呢？只能怪他自己倒霉了。朝中人看得明白，百姓们却为沈信鸣不平。这皇家也实在太无情了，明明是文惠帝赐的婚，这会儿却又因为这门亲事有了膈应，平白让沈信担责任，真是让人生气。文惠帝才不管这些事呢，他如今正在卖力地讨好秦国皇帝，不知为何大梁总让他感到一阵不安，仿佛是个潜在的危险似的，至少要和秦国联手，否则他真是日日不得安宁。定王府近来也不甚愉悦，傅修仪阴沉着神色说道， 一个月了还没查到裴郎的下落，难道他会飞天遁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再找不到人你们就不要回来了。 底下的探子们诺诺地应着，傅修仪烦躁地挥了挥手， 滚。 几个人屁滚尿流地退了下去。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按着额心，神情有些不快。救出裴郎的人一把火烧了他的地牢，之前还没觉得，这些日子傅修仪做什么都不方便， 地牢中的许多人对他而言还有着别的作用，却被那把大火烧得一干二净。傅修仪心中的恼火可想而知。最令他恼怒的是，追查裴郎的下落到现在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傅修仪自认为在定京里耳聪目明，然而查不到一个人的下落，只能说明对方比他的手腕还要高明。有这么一个对手，总归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傅修仪一直怀疑裴郎背后的人是沈家的，可是查来查去，沈家的疑点倒是可以全部排除了。不是沈家，又会是谁呢？ 殿下，定京里里外外都没有裴郎的消息，会不会是因为裴郎已经出城了呢？ 幕僚提醒傅修仪道。 不可能，城守备有我的人，这些日子出城的人都有画像，裴郎想安然无恙地过去根本不可能。 幕僚闻言皱起眉头，也不知道如何说话了。 不过有人可以不用画像。 傅修仪突然开口道。 瑞王当日取妃出城的时候，瑞王府的侍卫官兵出城的时候是没有人拦的。 幕僚眼睛一亮。 会不会是裴郎混在那群瑞王的人中，跟着一起走了出去？ 傅修仪冷笑道。 瑞王府戒备森然，如何混得进去？况且裴郎和瑞王又没什么交情，怎么混？ 他倏尔止住话头。 交情？ 这个时候傅修仪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来。一直以来他把裴郎看作是沈家的人，沈家做主的人是沈信。可是他却忽略了一点，其实从很多事情来看，有意无意阻碍他大业的其实都和沈庙有关。如果沈家和沈庙是分开来看的话，裴郎不是效忠沈家而是沈庙的话，一切都说得通了。裴郎是沈庙的人，沈庙现在是瑞王妃，在这之前似乎和瑞王也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瑞王看在沈庙的情面上也许会帮着救裴郎一次，那么裴郎和瑞王也就有关联了。傅修仪猛地站起身来，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整个定京城里有能力神不知鬼不觉地烧了定王府地牢还能全身而退，最后连蛛丝马迹都不留下的人，似乎也就只有这个神秘莫测的瑞王了。 该死！ 傅修仪一拍桌子，他一直想知道瑞王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可是沈庙出嫁前一夜，他派出去的探子再也没有回来，想来是被人发现了灭了口。若是不然，他就能知道瑞王隐藏得很深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了。正在懊恼的时候，却见外头匆匆忙忙地进来了一个护卫，这人是傅修仪的心腹。他快步上前，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说道。 公主府中送出来一封信，是往皇宫送的，属下截了这封信拓印了一份，殿下请看。 傅修仪心中一动，连忙接过信来。在瑞王这件事情上，荣幸公主也表现得十分反常。傅修仪有心要打听出什么，可是自从瑞王和沈庙离京之后，荣幸公主也好，平南伯府也罢，都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事儿，每日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让她无从下手。荣幸公主寡居多年，和文惠帝都不甚热络，一年到头进宫都难得，更别说主动写信过去。也亏得荣幸公主远离宫闱这么多年，傅修仪才能这么轻而易举地拓印到她的信。傅修仪抽出信纸，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起先她的神情只是有些急切，可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她的脸色就变了，仿佛极为震惊又愤怒， 连带着极度的怒气，五官都有些扭曲。旁边的幕僚见他如此，大气也不敢出一下。片刻后，傅修仪突然一手撑住桌子，猛地将桌上的茶壶掀翻了，倾倒的茶水洒了一地，幕僚和心腹皆是惊了一惊。傅修仪到底还算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虽然偶尔也会有愤怒的时刻，都不如此刻这般外露，似乎还是第一回看见他这般失态。傅修仪只吐出一个好字，就把那封信狠狠地砸在幕僚脸上。幕僚慌忙接过来，且看便惊呆了。荣幸公主在信中提起了一件事情，便是有关瑞王的。谁都知道，当年因为荣幸公主和玉清公主关系甚好，连带着对玉清公主身下的谢景行也是关照有加，甚至还为了谢景行不惜与临安侯府翻脸。后来两年前谢景行战死沙场，荣幸公主很是难过了一番。荣幸公主自然是了解谢景行的，而这封信里荣幸公主提出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荣幸公主觉得大梁瑞王和谢景行很有几分笑死，这无凭无据的突然说大梁的瑞王和一个死了两年多的人相似，第一反应定然是觉得荒唐。可是傅修仪已经关注了公主府这么长时间，早就发现了荣幸公主不同寻常之处，不用说，傅修仪几乎就能确定荣幸公主说的是事实。不必怀疑，那个大梁来的睡王真实身份就是谢景行。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